每时每刻关注新闻，整点快报。 每时每刻关注新闻，这里是北京新闻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整点快报。听众朋友您好，我是乐陶。首先来关注下天气方面，今天下午多云转阴，大部地区有雷阵雨，北转南风23级，平原地区最高气温29摄氏度。今天夜间阴转晴，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21摄氏度。这一时段的主要内容有：北京市防汛办提示，午后到傍晚将会有雷阵雨，局地有强对流天气过程；铁路南京站停运列车陆续恢复运行，开往北京方向的列车车票重新发售。今天上午的10点12分，航天员聂海胜、航天员刘伯明成功出舱，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信息保护法表决通过。好，下面是详细报道。我们首先来关注北京市防汛办提示，今天的午后到傍晚，我市将会有雷阵雨，局地有强对流的天气过程，提醒广大市民做好防风、防雨、防雷电准备，注意出行的安全，避让积水地段，远离河道和危险山区以及户外广告牌，注意防范山洪和泥石流等地质灾害，停止高空作业等危险性施工。家庭暴力绝对不是家务事，反家暴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近日北京顺义法院调研了自2016年3月份反家庭暴力法实施至今，顺义法院审理的233件涉家庭暴力离婚纠纷案件，并在今天召开了发布会，通报涉家庭暴力离婚案件的特点和典型案例。详细情况一起来连线新闻广播记者王悦。王悦你好。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好。 先来跟大家说一说啊，这个涉家庭暴力离婚纠纷案件都呈现出了哪些特点，还有审理难点呢？ 根据统计呢，2016年至今，顺义法院受理的涉家庭暴力离婚纠纷案件以调解方式结案的仅占到7.73%，在去年，也就是2020年全年是没有一起相关案件调解成功的，而80%以上的这个案件呢，最终都是适用于判决的方式进行结案。那么调解难、判决适用率高，就成为了这类案件的显著特点。根据法院的分析呢，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还是在于长期隐忍与隐瞒所积蓄的重重矛盾，导致夫妻关系难以调和。那么庭审当中呢，施暴者往往也多会从自身的这个利益出发，矢口否认施暴的事实，那么最终呢，就只能以判决的方式进行结案。同时呢，法院也是指出，受害者举证难、有效证据缺失等情况，也导致了家庭暴力的认定难、采信率极低，成为了这类案件的一大审理难点。那么在顺义法院2016年至今受理的这233件家庭暴力离婚的纠纷案件中，我们也看到，最终认定家庭暴力的案件仅有21件，那么认定率才达到9%左右。那么一方面呢，这与当事人可能受到家丑不能外扬的这种传统思想的影响，以及诉讼能力的限制、缺乏保留证据的这种意识有关。那么另一方面呢，家庭暴力还是具有隐蔽性、私密性和激情性这样的特点的，这也加大了受害人取证的一种难度。同时呢，家庭暴力的这个证据的认定，其实是需要这个有效认定存在连续的这种伤害的行为，并且将这些间接的证据形成证据链，才能被法院认可的。但是我们也看到，在实践当中，比如说公安机关对这类案件的处置还是多以调解为主，那么缺少存在家庭暴力行为的这样一种认定和记载，那么使用告诫书的几率也是比较低的，那么这也让受害者再次陷入到有效证据缺失和举证的这样一种困境当中。主持人。 那法院探索了哪些涉家庭暴力离婚纠纷案件审判的新的路径呢？ 那么针对刚刚提到的这些难点，法院在审理当中也是不仅追求这个结案事了，也是更把人和以及保护受害者的权益作为第一追求的。对此呢，顺义法院也不仅设立了家事审判的法官，专门推行这种专业化的审判，那么更会在审判中结合案件的实际情况，合理的分配举证的责任，那么也适度扩大了法院依职权主动调取证据的这样一种范围，那么也对这个保护受害者的权益有一定的好处。比如说对于受害者没有证据且矢口否认暴力的这样的案件，那么法院呢还会将未成年子女的证言以及不愿意出庭作证的证人的证言纳入依职权调查取证的这个范畴。那么对于双方争议比较大的事项，法院也会去了解当事人的生活环境，结合当事人的实际的生活状态，全面的进行调查取证。 主持人。 好的，非常感谢王悦的介绍，再见。 再见。 我们再来关注，近日大兴区消防救援支队牵头出动了22个检查组、28名防火警力，组织全区22个属地、12个重点行业部门开展消防安全集中的夜查行动。在这次的夜查行动当中，共检查了各类社会单位场所和出租房屋共计1400家，清理违规停放电动车115辆，发现并督促整改隐患问题1342处，有效地提升了社会面的火灾防控基础。北京市文化市场初次违法后果轻微行为不予行政处罚实施办法试行已经于8月7号实施。北京市文化市场综合执法总队今天召开了发布会，对于办法进行了解读。详细情况一起来连线新闻广播记者唐思萌。思萌你好。 主持人好。 来跟大家介绍一下本次办法的有关内容。 北京市文化市场综合执法总队是以新印发的《法治政府建设实施纲要2021-2025》为指导，以新修订的行政处罚法实施为契机，制定出台了北京市文化市场初次违法后果轻微行为不予行政处罚实施办法试行。那么也是进一步的来推动建立刚柔相济的包容审慎执法模式，营造更加宽松的文化市场经营环境，引导促进文化市场从业者依法经营、管理、健康发展。那么办法呢是制定了初次违法后果轻微行为的一个认定标准。那么据介绍呢，要同时满足以下条件的可以视为初次违法。那么一就是市区两级文化市场综合执法系统违法行为记录当中无针对当事人同意行为的违法记录，且当事人确认初次违法。二呢，就是违法行为属于同一部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同一种违法行为，而不是不同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不同种类的违法行为。那么此外呢，初次违法后果轻微行为的认定当中还包括违法行为危害后果轻微，以及这个违法行为能够及时的改正。那么本次办法是从文化市场综合执法部门监管的八大领域当中列举了涉及新闻出版、文化、广播电视、电影及旅游五大领域当中经常出现后果轻微易于改正的20项不予处罚事项的清单。那么并且是规定了具体的实施程序和要求。那么所列清单的事项呢，全都是企业易发多发的可罚的情形，比如说应备案而没有备案、应明示而没有明示等等。那么在依法可控的范围内是给出了一个合理的容错率，并且指导企业能够及时的改正。那么总的也是表示呢，办法实施之后预计可以减少相关领域处罚量的20%。那么需要说明的是，不予处罚的行为本质上仍然是违法行为。那么对此呢，总队也是配套制定了北京市文化市场综合执法分级分类监管管理办法试行。那么是将企业轻微违法行为纳入信用档案，实施红黄蓝绿四色监管。那么对于曾因初次违法后果轻微不予处罚的企业，是要降低其风险信用评价分值，增加检查的频次。那么这样也是保证了不予处罚制度风险可控、公正公平，那么对相关违法行为是做到放得开、管得住。 好的，感谢思萌的介绍，再见。 再见。 再来关注，从昨天开始，南京全域降为了低风险地区。为了满足旅客的出行需求，受到疫情影响停运的列车陆续恢复开行。南京地区的铁路南京站和南京南站、丽水站、江宁站等四个火车站开往北京方向的列车已经开始发售车票了。铁路南京站提醒广大旅客，目前进站乘车仍然需要提供48小时的核酸检测阴性报告和健康码的查验。今天的8:38，中国航天员聂海胜成功开启了天河核心舱节点舱的出舱舱门。截止到10:12，航天员聂海胜、航天员刘伯明身着中国自主研制的新一代飞天舱外航天服，先后从天河核心舱节点舱成功出舱，并已经完成在机械臂上安装绞线位器和舱外工作台等工作。在期间，在舱内的航天员汤洪波配合支持两名出舱航天员开展舱外操作。 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30次会议今天表决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信息保护法》。《个人信息保护法》自11月1号起施行，其中明确通过自动化决策方式向个人进行信息推送，商业营销应该不提供不针对于其个人特征的选项，或者是提供便捷的拒绝方式。处理生物识别、医疗健康、金融账户和行踪轨迹等敏感个人信息，应该取得个人的单独同意。对于违法处理个人信息的应用程序呢，责令暂停或者终止提供服务。我们再来关注党史上的今天，1923年8月20号到25号，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南京召开。大会拥护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所确定的同国民党合作的方针，决定社会主义青年团员同共产党员一样，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1940年8月20号到翌年的1月份下旬，为了打破日军的囚笼政策，克服国民党政府对日妥协的投降风险，八路军在华北发动了一次大规模的进攻作战，因八路军参战部队达到了105个团，约20余万人，故称为是百团大战。这次战役给敌伪以很大的打击，振奋了全国军民争取抗战胜利的信心。1973年8月20号，中共中央批准关于林彪反党集团反革命罪行的审查报告，决定开除林彪及其反革命集团主要成员陈伯达、叶群、黄永胜和吴法宪等人的党籍，撤销他们在党内外的一切职务。1999年8月20号，中共中央国务院作出关于加强技术创新、发展高科技、实现产业化的决定。2008年8月20号，华国锋同志因病医治无效，在北京逝世，享年87岁。 穿越百年，永葆初心，党史上的今天。 我们再来关注天气情况，详细情况我们来连线北京市专业气象台高级工程师刘继军。刘工你好。 哎，主持人你好。 嗯，来跟大家介绍一下今天的天气实况。 好的，目前呢现在天空云量比较多，气温的上升速度并不是很快，到目前为止大部分地方的气温都在26-27度，未来呢还有2到3度的升温空间，所以说呢今天的最高气温恐怕也就是28-29度。虽然气温并不是很高，但是呢中午前后啊空气湿度比较大，闷热感还是有一点的。就目前来看呢，这个西北部地区啊有一些对流单体在发展，那么未来呢这个原地发展的可能性比较大一些，略有向东南方向移动，所以说呢今天这个3-4点钟啊，西部北部地区会出现一些阵雨或者雷阵雨天气，之后呢，这个城区啊，有些地方恐怕也会冒马泡，也就是说呢，有点对流云团发展，有些地方恐怕还会有一些分散性的阵雨或者雷阵雨天气。虽然这个整体来看呢比较弱，但是呢，阵性降雨的特性就是雨量分布极不均匀，即便是很小一块对流云团，只要发展起来，它的强度也是不可小觑的。所以说呢，这个出现短时强降雨的可能性是存在的。所以大家这个下午出行的朋友啊，还是带上把伞比较好一些。这次雷阵雨或阵雨天气过程啊，影响各地的时间并不是很长。入夜之后呢，基本上是以多云为主的天气了。明天早晨的最低气温在21度上下。紧接着呢，就是双休日了。应该说呢，周六的天气还是不错的。这个整个白天啊，大部分时间是以晴为主的天气，光照比较强，所以说呢，气温还有回升的空间。最高气温在30度上下。虽然气温并不是很高，跟刚才讲的一样，因为空气湿度大，中午前后闷热感还是比较明显的。到了夜间呢，尤其是后半夜，天空云量又不断增多，